Oh my radio star。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工作都已经结束了，放假在家吗？还是正准备出去过一下夜生活？是不是好久都没有这种放松过了？但是王平要提醒各位，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我希望你能够保持一种轻松的感觉。那当然，如果出去 happy 的话，请一定不要酒后驾驶。如果你在听到这档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音乐感触，包括自己的心情想要分享，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想要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小柯所演唱的《日子》。 走了，窗前的姑娘哭了，孤独的 是来自于小柯在2001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日子》。这张专辑还有个副标题，我一说你立马就知道这张专辑到底收录了哪些音乐作品。小柯1997至2000年影视作品精选，而这首《日子》就是当时热播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明的幸福生活》的主题曲。是不是一下子那部戏里面所有的镜头，包括一些故事情节，全部跃入眼帘，有好多美好的回忆一下子都想起来了。而且联合那样的故事情节，仿佛这首歌也多了几分平民的味道，对不对？小柯说他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就是一个回忆的过程，他小时候所生活的那个狭窄的胡同里面成长的经历，就是创作这首歌的全部灵感。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这首歌，年终岁末了，我们来听它，难免会感慨，我们是不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一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制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计划，我们想把日子过成诗，时而简单时而精致，不料却把刚刚过去那一年的日子过成了我们的歌，时而不靠谱，时而不着调。是不是还有很多计划没有来得及实现？但是王平还是想提醒你，新的一年快要开始了。即便王平心里面赖着说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不过农历新年我们总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一年，可是没有几天了。所以我想提醒你，马上我们怎么赖都赖不过了，我们还是制定一个新年计划吧。虽然我们到明年这个时候再回顾的话未必能够实现，但是我觉得有计划在那边，我们还是有目标去奋斗的，对不对？所以好好的制定一下，希望明年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在这里再总结一次，你可以很自豪地告诉我你完成了。马上就要新年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我觉得这是辞旧迎新的时候很适合的一个主题，同样是出自于这张日子专辑里面的音乐作品，遥望1999。 在小柯的这张日子专辑里面有两首叫遥望的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将爱情进行到底里面的音乐作品，叫做遥望1999。那是一种青春年少的感觉，积极主动，即便是忧伤也不会觉得疼痛。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遥望2000，那是一首释然的感受，是很轻松的一种状况，即便你得不到，但是也会祝福的一种感觉。一起来听。 打开窗，最后望，今夜的月亮要去的地方，留恋吗？ 世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万芳收信快乐。 心上没有你， 着孤单的灵魂，过着另一个早晨。是我的向往，三月的晚景已经遥远遥远的过去，五月的一个深夜里我做了这么一个梦，七月的那个午后听到一些你的消息， 方发行了一张 EP， 也叫做收心快乐，其中收录的一首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收心快乐，而另外一段是配乐独白。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就将这段配乐独白听了一遍，我在听万方说话的时候突然觉得万方的电台节目应该很好听，只可惜我一直都没有听过。在这张 EP 当中，我看到了有这样的 EP 文案，说旅行看书，收发伊米尔，潜心整整一年，只在电台里现身的万方，在2001年演出小剧场舞台剧《收信快乐》，剧中只有万方和夏静婷两个演员，除了以对白的方式演出之外，演员间没有任何对手戏。曾是演员的单承钜此次担任编导一职，剧情则是用70多封情书表达一段长达40年的爱情故事。我一直很想找一首歌去把这个舞台剧的这种情绪给烘托起来，纠结来纠结去，最后还是觉得应该来听万方在这 EP 里面所说的那一段话。这段话有名字，叫做我们不要再同行了， 我们不应该再同行了，这是个虚伪的过程。我们真的关心彼此吗？我们真的在乎彼此吗？ 好像互相熟悉，但我常常连你长着什么样子都想不起来。其实我们两个并不熟，为什么我们可以动心这么久？希望你应该成为的样子，在走廊上奔跑，无拘无束的你跑到哪里去了？我帮你联系了一条脆弱的线，在真实的你和现在的你之间。你和我的对话，就如你和你自己的对话。 是不是感觉万芳的声音很有感觉，总觉得那样的舞台剧应该很精彩，虽然只有两个人，只可惜现在他们不演了。如果我们把人生浓缩成一个舞台剧的话，那么爱情可能是最好的主题，可以有一个男主角和一个女主角，也可以有很多男主角和很多女主角。人生就是这种不断的相遇分离。这部戏开始于一封信，经历了将近40年的岁月，中间有很多很多封信，结束于其中一方生命的结束。经历很久，他们才发现彼此深爱着对方，又用很大的努力克制自己向对方靠近，继续疏离。还是一段相爱但是不可得的爱情，还是觉得有些忧伤，对不对？年终岁末，我还是想提醒各位，给自己的精神空间去充点电吧。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选择这张 EP 跟各位一起分享，是觉得自己来北京已经有6-7年了，可是还没怎么去看过小剧场的实验话剧。在北京电台自己做的那个实验话剧的这个剧场倒是看过2次，但是其他没怎么看。前一段时间在12月左右的时候，于淼和李潇还邀请过我去看那个《如梦之梦》，但是想想那么长时间，完了以后当时年底又忙，所以还是把它推了，现在好后悔。所以提醒各位，如果有机会，倒是可以在繁忙的这种节奏当中找一个缺口去调整一下，让自己的心绪，让自己心情好起来。 OK， 来听万芳的心不了情。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 嚣张，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 受冷空气的持续影响，夜间到白天本市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天空晴朗，能见度好，但是上午风力较大，阵风在七级左右，对户外活动有不利影响。另外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零下九度上下，早晨天气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30%。白天晴，偏北风四五级转二到三级，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1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 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年终岁末的时候，我在做节目就在想，可不可以让各位在紧张的工作和学习当中稍微放松一下，除了听歌之外。那这两天我就是在想要多推荐一些好玩的话剧或者是好玩的一些电影，好看的电影给大家。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一部电影的宣传曲，来自于周深所演唱的《浓情淡如你》。 若你所言与人平生，老师也无情也无妨，只可惜相遇一场空，将这段温情独自留。一转眼烛光都睡了，窗前的 自于周深为电影《绣春刀二修罗战场》所配唱的宣传曲《浓情淡如你》。我是去看这部电影的首映礼的，当电影落幕，演员开始上场，导演开始上场，我记得好像演员和导演都没有站稳的时候，就有人提问说为什么沈炼永远是个备胎，然后导演回答说因为他已经很完美了，那么完美，那他就一定要有很多人生的遗憾才能够吸引观众，吸引我。导演陆阳说如果他的感情一帆风顺的话，那他就真的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了。而在剧本创作的阶段，导演陆阳就说他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其他演员，沈炼这个角色他就是依照张震来写的。他说张震有很强大的塑造力，又能在每部电影之间保持着某种微妙的一致性，而这一特点非常令人着迷。通常来说，演员要么是本色，要么就是塑造性很强，但是他却能够将这两种统一起来，又让观众不是那么很容易的察觉到，是富于变化，同时又是一贯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啊，讲到这里，我就不奇怪了。为什么说不奇怪了？因为有很多网友在网上大喊说，这部电影里如果没有张震，那我可能就会爱上张译和雷佳音了。张震真的有这么大魅力吗？我怎么没有感受得到？不扯那么多，每个人有每个人喜欢的演员方向，但愿你能在这个年终岁末的时候看到你自己喜欢的电影，看到你自己喜欢的演员出演的电影。我们来听周深的《何处是天涯》。 昨日欢颜不敢回头望，苦酒酿成的悲伤，谁与我来品尝那最后的一缕清香。孤傲的心筑起了城墙，痴情目光究竟多难忘，身披一世的风霜，等涅槃成凤凰，笑看天下何惧浩荡。身在何方，醉一晌，梦一场，过往多少时光被岁月流放。何处是天涯，蜿蜒的路多漫长， 开花。

很南方那种腔调。还有就是虽然他不在中国，他人在美国，但是他总是很轻易地告诉你一些中文老歌背后的故事，而且说得很感动。那个时候听他的节目很受教，已经很久没有听了，仿佛听广播的那些轻松的日子，还有就是在听他歌曲介绍的那些回忆也跟着就这样走了。有时候我自己在做节目准备节目的时候也在想，我可不可以跟他一样，尽可能的把那些音乐背后的故事说得再仔细一点，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记住，或者说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些故事当中感动，或者说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音乐记忆。而今天我们在听这首《复刻回忆》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这首歌很熟悉，当然熟悉，张学友的一首老歌，名字叫做《每天爱你多一些》，原曲源自桑田佳佑的《盛夏果实》，对，和莫文蔚的那首歌同名。讲到这里，我们就透个私心来听莫文蔚的这首《盛夏的果实》吧。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只剩下的果实， 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盛夏的果实》，我每一次听莫文蔚的声音都会有一种触摸电门的感觉。这首歌给我们的情绪是一种伤感和无奈的，然后我静静想，其实爱情好像不是欢乐就是伤感的，对不对？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这是一件非常无奈的事。也许有些果实就是赤裸裸的，让你不敢面对又无法逃避，日子依旧还要继续，心情也在不断的改变交替着，什么是漂泊，什么又是停留，没有人会给出一个限制级的这种定义。这首歌还有一个版叫做《北极光》，同样是莫文蔚的歌。莫文蔚的声音我觉得是非常有魅力，而且是有魔力的那种，再平凡的歌曲在他唱来都会给你一种无法释怀的情绪，让人很难放下的一种感觉。看看时间，要跟你来分享今天最后的一支歌了，来自于莫文蔚的新歌《如初之光》。在这首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的节目，记得节目之外联系我的方式很简单，微博 DJ 王平，微信听王平。好，在明天这个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点燃过就会有过光的闪烁，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微微传递眼眸，推开思念孤单，延续的盼望都是不曾离去温柔。若不是经过上半场的感动，怎学会留住这一秒星星之火，眼泪变成感受，化成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挥洒着你一道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冉冉发亮。还是我最爱模样，攀登在靠近信仰台阶上，昨天点燃了今天的如同最初美好之光。多希望分享上半场的感动，明天起每一步都有闪闪火苗，微笑面对盼望，开启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荧光飞翔在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缓缓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攀登在靠近信仰台阶上，昨天点燃了很多等待和发现，莫问蔚蓝天空曾燃烧我的光，可曾熄灭？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 边的花园，还有很多等待和发现。莫问蔚蓝的天空是否还保留曾燃烧过